好，歡迎翻到嚟動漫城進攻足球嘅香港波時段嘅下半部。呢一節咧就會講講呢個亞洲足球啦。先因為有兩段新聞咧，一單係南華，另外一單係傑志嘅。咁啊，頭先嘅片段入邊咧，就見到一班傑志嘅 fans 就係撐呢個射手巴仁古素，那個事源就係話。在呢一個傑志註冊呢個亞洲足協杯，即係而家打緊亞冠杯外圍賽嗰度咧，就取消咗巴倫古素嘅註冊。咁喺頭先嗰段片段入邊，我哋都交代清楚啦，就我哋喺一個行家嘅網站度攞嚟啦，基本上係。咁啊睇到頭先個擁等嘅反應上啦，即係喺近年嚟講，好少為一個球員而咁樣去作一啲反彈嘅。李Sir點樣睇呢件事啊？ 其實。即係作為球會，佢個行政佢都要諗翻佢個球會個運作，佢唔係單單睇現時嘅，咁會為咗個安排鋪排嗰個將來嘅里程嘅咧，佢會簽入一個新球員，亦都唔出奇嘅。咁你加上即係個轉會窗都接近㗎啦， 係。 咁你如果唔再準備，稍為遲啲你就準備唔到，跟住你亞冠杯嗰度就用唔到㗎啦，球員。咁你其實今日禮拜一，但係你哋有啲球迷都睇咗星期六啊，或者琴日嗰啲波啊嗰啲，你就睇翻到嗰場波新簽個球員嗰個羅芬奴都質素唔錯啊，佢即係個人包辦兩球，係嘛？咁即係起碼都俾到你個定心丸啦。冇錯，巴倫古素唔係話唔好咁。即係大家相對之下，如果個會方覺得需要提升個實力嘅，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我不能夠因為愛護你，我永遠都要俾你踢。 係 啊，呢個即係始終有一日要退落嚟嘅。 係 咁唔通好簡單一樣嘢啫嘛？英國泰利退休啦，又喺度嘈啊？冇㗎啦，呢個係正常嘅事嚟㗎。咁點解？我覺得點解你啲人會咁緊張呢一樣嘢咧？嚇！反觀即係好簡單一樣嘢， 係 即係朱兆基當年被話佢唔得㗎啦，你退休啦。咁你啲人有咩反應啫？睇到今年睇翻朱兆基嘅表現，你有冇懷念下？哎呀，點解我哋當年唔撐佢啊？呢啲係咪呢球迷有啲問題咧？點解即係外國人你又咁撐，本地你又唔撐？ 係 啊， 係啦。咁啊嗱，喺頭先李 Sir 嘅描述入邊都所講啦，我諗喺擁躉係基於一樣嘢，覺得啊巴倫古素武功有勞啊，咁點解會咁樣？但係坦白講，人從一定要從某一個高峰要退落嚟嘅，同埋阿朱志剛亦都係 朱兆基嘅時期都係咁啦， 係啦係啦，咁佢哋嘅行政總監亦都講咗啦，咁我哋無論咩決定都好啦，都係基於一個球隊利益嘅出發，然後取消呢、這個。 冇錯，想加強個球隊嘅實力㗎嘛。 係啦，所以就去到嗱，球圈現實，世界所有事情都係現實嘅理想。 其實 如果 其實唔係佢一隊波係 係啦， 我諗呢個世界。即係不下同一日，琴日嗰個日子啊，或者嗰日嘅日子，有好多間球會都有球員要退落嚟。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一樣嘢啦，我唔係話支持邊一隊， 唔 係 支持邊一隊， 只 係 我覺得一樣嘢，成績就代表一切嘅。喺今次如果傑志能夠攞到一定嘅成績出嚟嘅，咁佢咪覺得有交代咯， 係啦，係啦， 即係證明你個論點係啱嘅。如果你嘅成績係差過預期嘅，咁你就要承受翻雙重嘅壓力㗎啦，自然要。 其實都未必嘅，其實即係你唔用巴倫古素嘅成績係強差人意。咁強差人意，你未必係話真係唔好噶嘛。咁你譬如響有巴倫古素打嗰陣時啊，你係啊贏一球啊咁樣，但係呢個贏兩球入兩球波都係輸嘅，都唔頂噶。 係。 咁但係我又要去揾個咯，呢個係正確噶。呢個即係你好簡單，讀書成績好嘅，你考第二，你都妄想考第一噶啦，唔會成日。 第二啊，球隊就係咁噶啦，佢就係發覺今年可能嗰、那個就算喺本土聯賽嚟講都強差人意，咁佢要提升噶嘛，係嘛？咁如果相對一樣嘢，如果你唔換一路係咁落去，可能你擁躉又覺得啲人腳咁差，你都唔改善噶，你哋咁樣，即係我諗向前望咯，係 啦， 啊，你係支持個球會又支持個球會，唔好因為換人。冇錯，嗰、那個球員值得支持嘅。你哋話應該話啊啊，唔好咁樣喎，搞翻場退休賽啊，或者變賽啊，你唔都好啊嘛。啊， 嗱，咁啊喺呢件事嚟講咧，暫且告一段落啦。咁啊，頭先李 Sir 都所講啦，朱兆基啦，本身一樣嘢啦，亦都係一個喺近期嚟講啦，就剛剛就。由呢個夢想進期，今季初的表現都非常之好嘅，就上咗山啦。咁有好多人都覺得，雖然喺呢個上山嘅理由上，大家都覺得喂增強漫畫入邊嘅板凳嘅深度啦，但係個過程嘅細節係點樣呢？嗱，阿芬咧就訪問咗阿朱兆基嘅，咁大家可以先聽聽佢個訪問，然後翻嚟我哋再作一啲描述啦。基本上係睇睇訪問先。 大家好啊，今日有機會咧，我同阿兆基咧喺度傾下偈，咁傾咧最主要咧嗰個問題咧就係、是、你知啦，即係之前新聞報道咧就話阿朱兆基咧上南華會，咁以我同佢嗰個關係，大家傾下偈，咁就想等啲觀眾咧大家了解一下，即係話阿兆基上南華會嗰個情況大約係點樣嘅啫。兆基你講講。 其實上山呢個決定咧，咁好早嘅時候我諗。十二月幾啦，米路即係南華教練嗰陣時候，佢已經有揾過我，同我傾過好多次。咁佢好想我過去個原因係，其實好想係幫到阿協先，即係呢個係最主要嘅。第二嘅就係因為如果我過到一華人身份嘅話，咁起碼個調度上佢哋會再多啲選擇，再多啲變動。係啊，咁你即係問到我自己決定，其實都決定咗一段時間，都傾咗好耐，傾好耐係我自己同阿世榮啦，即係俊橋教練啦、老闆啦，同埋領隊啦、高層啦，所有我接到嘅 offer 啊，所有嘅嘢嘅時候，我都同咗佢哋傾咗先嘅。咁你問我最大個反應會可能係世榮啦，世榮佢第一個時間就同我講：，佢梗係踢啦，冇得唔踢。人哋你到咁嘅年齡，人哋都仲想揾你，即係證明你得啦。咁點解唔踢？踢完先教咯，教大把時間啦。佢話：咁即係我自己聽到，我覺得哇！我個 partner 咁同我講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動力都好大。呢個即係好 support 我所做嘅嘢。咁第二就係我同老闆咯，羅生啦，即係我同羅生講完之後，跟住羅生話第一句又俾我又係所有嘅決定你自己話事咯。你覺得 OK 嘅你就去啦。即係我聽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啊，即係自己個 partner 自己老闆都原來即係都咁支持自己嘅時候，咁你問我好似冇乜嘢考慮。咁當然啦，你問我自己最終嘅話，我係想去踢亞協杯。咁因為喺之前神禧同傑志咧，我都有踢嘅，但係只不過去到四強。喺嗰陣時，其實我覺得喺嗰刻裏邊，其實兩隊都好大機會可以入到決賽。在我角度，我覺得香港的球隊其實跟其他東南亞或者西亞的球隊不是差得太遠，不過在那陣時有很多環境因素啦，咁仲有就係主客嗰樣嘢啦，咁可能呢樣嘢經驗上啦，咁所以你問我今次嘅話，其實我都想係去到南亞嘅話，可以係去到亞協杯嘅決賽呢、這個。 撇開亞協杯過去先，想問一問，即係如果作為一個35歲嘅球員。你知啦，上去南華係一個即係現時香港即係最多球迷啦，最耐嘅球會啦。咁你自己會唔會覺得有一啲即係所謂壓力咧？ 壓力就一定要有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你有壓力嘅話，咁你自己個動力會好大，咁佢自己去 push 自己做多啲嘢。咁壓力就反而我會覺得係嚟自自己多啲，自己多啲，因為我自己要求都高嘅，我會覺得之前喺俊奇，我嘅任務就係可能要令到班小朋友成長， 但係而家去到籃板嘅話，個任務要定翻轉，要攞杯亞協杯。頭先我講嘅，我覺得起碼我至少我都要去到決賽。咁所以你反而我哋翻轉未必係球會或者其他外界俾嘅壓力咯。反而我呢個係我自己俾嘅壓力，所以我覺得絕對係冇問題。 咁調翻轉一樣嘢就話，既然如果你嗰個重心係嗰個亞協杯。咁我記得即係相隔大約年半到啦，你以前有兩次喺球會嘅踢亞協杯嘅經驗，你正話亦都講過，即係你唔甘心喺四強咧就冇機會啦。咁好啦，正正係呢個原因，我想問一下你覺得今次如果你有機會代表南華去踢，你再會係用啲乜嘢表現去？令到你嗰個目標再遠啲。 即係如果係可能會係，我會覺得係喺個作客，作客嗰方面要特別留意多啲。因為通常二月尾啦，我冇記錯就賽程開始嘅時候咧，就夾雜咗喺本土聯賽咧，就基本上三日就踢一場，加上飛埋咧，基本上休息時間少。 明 白。咁所以我會係再著重啲，會喺個作客嗰方面。跟住調翻轉就係個恢復時間上，呢個好緊要嘅一樣。即係頭先你都識講啦，我35歲嘅年紀，即係呢個反而係我自己有啲擔心，係因為第一賽程合啦，第二就係嗰個周期勞動嗰樣， 嗰個恢復 會影響到呢樣嘢。咁所以你問今次嘅話，我會即係 就算我話可能俾多啲意見嘅南華隊友嘅話，可能我都會覺得反而到作客嘅時候，大家可能要再著緊多啲。 唔係，淨係聽你咁樣講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你正話嗰幾句嘅經驗咧，我覺得相當好嘅，即係對一啲即係尤其是冇踢過亞協杯嗰啲球員咧，即係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實在嘅經驗。咁好啦，調翻轉一樣嘢就話，既然你都表現咗對亞協杯嗰個重視啦，咁但係又啱啱咁巧嚟緊禮拜六，你將會對即係以前你曾經效力過嘅天子，咁呢個當然啦，好多球迷又好，好多即係球圈嘅人都好，都會想問一問你，即係喂，作為而家嗰個身份調轉咗啦，想問一下又用啲乜嘢心態、咩態度去對呢場波咧？ 心態咁第一樣嘢就係、是、我諗近呢幾年南華傑志就已經係本土嘅打比大戰啦，咁我都係好開心啦。第一就係有得參與喺呢場賽事裏邊先啦。咁第二就係、是、有啲矛盾嘅，因為以前都係喺傑志度就冚南華，今次真係第一次由南華身份就冚翻傑志。咁我諗其他嘢都唔好諗咁多。我第一問我嘅話，可能享受場比賽會好啲，因為我會覺得香港其實唔係太大，個聯賽唔係太多球隊。其實咁啱今次係傑志啫。其實調翻轉咁，我可能以前都踢過神希、俊奇咁，其實都好快會對翻啦。不過咁啱今次真係好快就對翻傑志啦。咁當然你問我一樣嘅啫，我唔會。不會有任何覺得大家 fan 就唔踢嘅，落到場比賽嘅話，即係我覺得我而家係效力南華嘅話，咁我當然就係為南華而戰啦。我諗調翻轉其他球員都唔會有呢啲咁嘅特別諗法嘅，只不過大家都係想踢場好波，但係踢場好波，大家享受場波嘅話，球迷啊、教練啊、老闆啊都會覺得係咁。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即係作為你係一個職業球員啦，而我又知道你有大約有20年嗰個職業足球嗰個經驗，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作為你係老大哥，有啲乜嘢可以俾一啲而家時下年青球員嘅忠告又好，提示又好，即係點樣令到佢哋會有所提升？我想問一問你嗰個意見。 意見第一樣啦，我覺得唔可以拍蝕底先，呢個唔可以拍蝕底。唔好嚟， 如果作為年輕球員在隊方裏面即係最小咁滯啦，咩都做曬先，咩都做，唔好覺得點解做咗冇用，點解做咗冇人睇？你做得好，你做翻自己本分嘅嘢，你付出曬嘅話，一定會有人睇到。係唔好斤計較，呢個係基本上我覺得唔使考慮嘅。你唔好波唔緊要，只不過你有個態度。第一，第二就係你要尊重自己嘅職業。我覺得你識尊重自己嘅職業嘅時候，人哋先會尊重你。你千祈唔可以有一個怨言，就係覺得啊，我練咁多都冇噶啦，都唔會有一踢噶啦。唉，我練嚟都冇意思噶啦。係啊，咁好快嘅啫，個時間你就會哦，好快你就冇意思噶啦。調翻轉，我覺得你今年未必有人睇到你啫，但你今年要學嘅嘢可能唔多噶嘛。你可能喺一隊大球會裏邊，可能你踢嘅時間少嘅時候，但係你學埋嘅時候，總有一日你有一發揮。咁所以我調翻轉，我覺得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所以唔可以拍蝕底。你唔拍蝕底嘅話，你自然嘅話，你就一定會有好嘅嘢翻嚟。 其實咧咁樣咧，即係今日咧非常開心啦、高興啦，有機會同阿少基咧，即係可以咁近距離可以傾到一啲即係有關於佢嘅嘢啦，有關於佢對香港而家足球發展嘅情況。咁我亦都希望即係話啲年青球員，如果有機會你睇到呢個節目，或者你有機會你了解一下點解一個即係我哋講笑話，即係點解一個35歲嘅華人球員能夠喺而家呢個職業足球裏面都仲可以發光發熱，我當然希望即係阿兆基呢粒今次嘅表現，唔止係今次，希望你一路陸續有力，俾大家即係睇到嗰、那個，即係你全心付出，好似正話阿兆基講嗰個情況咧，一定有一個回報，一定會有一個有所表現。咁我今日個訪問咧，我哋就喺呢度結束。咁我首先多謝阿兆基接受我訪問，多謝曬你。 OK， 睇完呢個訪問翻翻嚟之後啦，咁李 Sir 係 你朱兆基你都教過嘅，應該 冇錯冇錯。 係啊，你有咩評語啊？ 嗱，其實你睇到呢個情況咧，就話由朱兆基佢出道響流浪，一路睇到佢。神氣啊，再轉去傑志，你睇到佢經過一種不同嘅階段嘅。 係。 咁響舊年之前咧，佢都被認為係需要退落嚟啦。咁 OK， 佢退咗落去幫傑志做助教。咁亦都佢響一隊左甲嗰度咧幫手踢波。咁一路即係踢得成績唔錯，今年爭取到升到班啦。最後佢都傾掂咗個老細，喂，我哋搞啊，咁辛苦都升咗班，點解唔試下啫？唔得咪跌翻落嚟咯。咁跟住就去啲友會啊，借啲球員啊，咁佢又可以繼續做佢嗰個教練嗰樣範疇，即係呢個亦都係為自己後路鋪好定嘅。咁一路打得唔錯，佢亦都帶領班細路係唔錯嘅，即係其實好簡單嘅。佢將佢過往自己嘅所識嘅、所學嘅經驗啊、技術啊等等啊，傳遞俾嗰啲細路啲年青嘅球員。咁到佢一路即係咁有黑，佢打落去佢做無非一樣嘢，佢係想話俾人聽，我唔會因為我年齡。局限咗嘅，我會一樣係去好努力去比賽嘅。咁 係 及後而家俾南華會賞識到嘅，再同佢傾，喂，你幫幫手啦，嚟過嚟。咁大家都傾過之後，都發覺，亦都有個心態咧，想即係繼續去踢一啲高水平嘅賽事。咁我相信即係。去到的時候，佢如果佢發覺真係自己都唔可以踢到真係所做嘅嘢嘅時候咧，我相信佢會自然退落嚟嘅。咁呢樣嘢，即係首先一樣嘢，佢當初退出港隊都係咁話噶啦。我希望退出港隊專心一意為自己球會，但係好唔好彩嘅，退完出港隊之後，跟住就冇埋。 係。 咁啊，其實喺個訪問入邊內容都聽到啦。其實阿朱兆基本身都有個心結嘅。咁個心結咧，就係話喺兩次代表晨曦啊，同埋傑志入邊啦，喺亞協杯入邊，佢覺得其實個水平上香港足球應該係可以打入 final， 到後尾其實去到四強功敗垂成嘅。咁呢一次喺佢近35歲嘅年紀，難得一樣嘢，南華能夠邀請佢啦。因為喺呢個歲數入邊嚟講，能夠再有大球會邀請你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冇乜理由佢要需要拒絕嘅。如果仲想繼續踢嘅話，況且喺佢人生嘅履歷上面嚟講，能夠喺踢過幾間大球會嘅話，我諗佢呢一刻就算退落嚟都係無憾嘅。咁就係 無憾，無憾。咁基本上球員即係佢希望盡量做到自己可以做嘅嘢，同埋去見達到個高峰。啊，呢個係佢哋自己有要求嘅。 係， 如果唔係佢冇意思嘅。攞咁多錢一個月啊，好似為咗啲錢嘅做。 係， 有個目標。即係當年一樣啫嘛，我。邱建威上緊呢個叫 A 級教練，但係佢2003年因為入選咗踢呢個港隊對皇馬，佢即刻連個教練班都唔上，放棄曬嗰啲報名費。佢話人生係有幾多次機會有同一啲咁聞名嘅球星比賽咧？嚇，嗰幾千蚊我覺得嘥值得嘅。咁我都支持佢㗎。 係， 因為其實好簡單，佢講翻一句同我講：李 Sir， 今次我有機會，唔代表我下一次有機會㗎啦。我一定要爭取呢個機會。 係， 同樣好似朱兆基一樣。你今次有機會。 呢個係人生可能最後一次踏足呢個亞洲嘅舞台。 做好佢，話俾人聽，你係得嘅。 OK， 好嗱。咁啊，亦都希望有一種叫做喺個訪問頭先個結尾度啦，佢一種薪火相傳，亦都交代咗俾一啲年青球員一啲寄語嘅説話啦，唔好蝕底。最緊要就係基本上你要成為一個成功球員咧，就一個冇僥倖嘅，絕對 冇錯冇錯，所以冇免費午餐㗎，實際上你一定要做付出一啲嘢嘅。 咁啊，希望亦都能夠朱兆基喺呢個為南華又好，為自己都好啦，喺亞協杯又好，點樣都爭取一個最佳成績，留翻一個最美好嘅美好嘅回憶。基本上係咁啊，喺呢一節嚟講咧，就同我講起頭先青訓啦，朱兆基呢個李大喜啦。咁我亦都講翻啦，兩日前啦，就亞洲杯23歲嘅足球賽事。 冇錯。 咁呢場波咧就決賽咧就係日本對韓國。咁啊，我哋先睇睇段片啦，睇下個比賽嗰個過程，然後翻到嚟再做講翻呢個評述啦。睇完嗰段片之後咧，睇到嗰五樣入球啦，非常之靚啊！李 Sir， 基本上嗰五個入球都咁啊，但係一日喺呢個 U23 嘅比賽入邊嚟講咧，就頭三名就係可以直接獲得呢個奧運嘅參賽資格嘅。咁嗰三隊波就係冠軍嘅日本啦、亞軍韓國同埋第三嘅伊拉克。咁第四嘅卡塔爾咧就只能夠叫做以電軍就唔能夠參加奧運嘅。嗱咁啊嗱，對於呢啲青年嘅賽事，我諗阿李 Sir 就最熟悉不過噶啦。基本上係先講講兩隊波，先講一隊波就中國隊啦。中國隊喺呢次嚟講，亦都有參加呢個 U23 嘅亞洲杯。 好不幸，一早就已經 係啦，亦都幾差嘅成績，係真係好差好差，一分都攞唔到嘅，係差到係。 其實一講翻呢樣嘢，呢樣嘢嘅時候咧，就令我諗起有場波呢個亞洲冠軍球會杯決賽，呢、這個恒大嗰場波佢贏咗啦。曾經當其時即場嗰、那個轉播嗰個評述員啊，佢講一樣嘢。恒大今年嚟講係喺亞洲可以講係最佳嘅球隊， 係 冇球隊可以擊敗佢㗎啦。咁但係有樣嘢，佢哋今即係能夠有個成績咧，佢會係使出咗好多錢啊，請好嘅教練，請好嘅球員嚟踢，就應該得到嘅。咁但係始終都係一樣嘢，個青訓就重要啦。咁你好簡單一樣嘢，這個就帶出咗點解？韓國、日本可以踏足到去咁樣咧，個青訓佢哋做得好，好嘅就會有好成績，呢個係咁啦。 係 啊，你細個唔讀書，大時大個嘅時候，你個發展一定有啲障礙。 係咁啊！而家都坦白講啦，因為中國足球隊喺 U23嚟講咧，其實佢好接近一隊嘅階梯的，如果你在 U23 入邊都未能夠攞到成績，係反映到在未來的中國足球入邊嘅承接力上咧，係出現了很大的斷層。 冇錯冇錯，所以而家即係佢哋國家主席噶阿習冠平先生咧，都發覺要支持足球就係要搞校園足球。校園足球即係話好簡單，從最基本做起。 但你認為如果咁樣而家再重新再執正曬再起步啦，需要時間要幾耐？ 冇得估計嘅喎，其實好簡單，你諗翻下，即日本打到今時今日，由之前日本嘅聯賽未有職業聯賽，日本嘅職業聯賽就話 J League 咧就喺1993年開始，但係其實我哋嗰陣時當其時喺90年代初，我哋去日本已經睇到嘅有個計劃，係望住叫做2002。那個目標，2002他們一定要打入去個世界盃的決賽周，但其實就話他是已經在之前早就已經係做了一個交代㗎啦，2002之前，即係前一屆已經入咗個決賽周，即係其實就話每一樣嘢要看你的 planning 係幾耐，做得嘅，如果計劃做得耐，做得周詳。認真的就會有結果，如果不是就沒有結果，即是你空有計劃是沒有成績的，你看到的就是很簡單，韓國人的毅力又是，也都是不會是最近這個時候才說，即是很多年前已經有個計劃在這 裡。咁啊，反觀咧呢一屆個賽事入邊咧，有兩支球隊咧都幾令人失望嘅，就係澳洲啦同烏茲別克啦。雖然好難話同一隊比啦，但係佢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啦。日本同韓國係仍然喺亞洲足球入邊好穩如泰山，中國又比下去就跌得好犀利嘅，反而就暫時就嚟俾呢個越南有蓋過嘅 機會 啊！但反而一個可能令到影等關心就知道中國隊在呢次入邊打入決賽周出現一個差距，一個係最差的成績啦。咁如果跟香港比較，個距離有幾遠咧？又 中國隊 香港同呢個亞洲目前就算年輕嘅水平，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大家老一輩的球迷可能會知道的其實越南喺當年未有戰爭嘅時候咧，越南嘅足球係唔曳嘅，喺亞洲係屬於係高層次嗰批嚟嘅，有技術啊嗰啲嚟嘅。咁但係點解會沉寂咗咁耐咧？因為國家有戰亂，搞到沉曬啦。即係你諗下，呢個越戰停息咗嘅，到而家係幾多年咧？都有10多20年啦。咁你諗下個足球沉咗都要搞到10-20年後，先至開始有啲起色。如果佢對到佢一線嘅時候咧，我諗仲要一啲時間咯。咁你相信好簡單一樣嘢，越南仲有政府個支持度好大嘅，咁佢都要咁耐啦。如果香港咧，我諗 相對之下就仲要耐咯。 係， 因為香港個政府嘅支持度都未夠。 嗯。 咁好多方面嘅支持唔係話淨係我俾錢你就得嘅。 嗯。 即係我響其他方面要協調嘅，協調者可能有冇咁多球場咧？ 嗯。 啊，學校嗰啲有冇幫助咧？嘢、嗯。大家都覺得讀書很重要嘅，咁但係你叫他哋又要讀書咁辛苦，又要咁樣練波，唔係一件容易的事啊。 係 啊，所以即係你會看到美國嗰、那個嗰、那個體育運動咁發達，因為他知道一個運動員要認真嘅投入嘅係嘥好多時間落、所以美國行咗去到中學大學，對運動員好支持嘅。係，咁呢個好緊要。 嗯，係嘛 ？OK， 嗱。咁啊，講到呢度啦，咁啊，亦都恭喜咗呢個日本隊先啦，咁啊，奪得呢一屆嘅賽事嘅殊榮啦，咁啊，亦都係韓國隊同埋呢個伊拉克咧，亦都打入咗呢個今年度嘅奧運足球呢個決賽周，成為三支亞洲區嘅代表。咁啊，希望能夠喺今年年中啦，為亞洲足球咧能夠爭取一個更好嘅成績啦。咁啊，喺呢一節入邊咧，亦都係完結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咁啊，記得我哋喺將來嚟講有一啲節目上嘅調動嘅，可以預早講先嘅，李 Sir。 好 嘅。咁我哋會喺有個特別節目啦。咁啊，喺今週入邊咧，將會有個叫做十二生肖啦，球員嘅球星十二生肖啦，一個運程嘅預測啦，咁啊陸陸續續就會放上去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同埋 Facebook 嗰度啦，咁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啦。 係 咁年初一咧亦都有個特別節目嘅，就係、是、講一個叫做希望大家開心心咁樣過年啦。咁我哋又改變咗我哋嘅節目模式嘅。咁就為世界球壇作一啲預測啊，今屆英超聯冠軍將會邊隊啊？咁啊巴西亦都能唔能夠喺呢一個今年個奧運作零的突破咧？咁啊，同埋仲有一樣嘢，香港隊喺三月份嘅成績會點樣咧？咁啊，留意一下我哋年初一嘅節目，就呢個叫做後年預測。咁啊，到時大家再睇一睇啦。咁啊，我哋都為各位球迷製造多啲唔同元素嘅節目俾大家欣賞嘅。 大家新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升上監預測一下咯， 係啦。咁我亦都有少少補充，係仲有一樣嘢，今年嘅賀歲波由年初一改為年初二， 係啊。 咁我哋亦都可以留翻喺下一集嘅香港足球時段，再為大家再詳細嘅描述。咁、 okay. 啊，多謝大家收睇，拜拜。 拜拜。